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丙肝与中毒性肝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张青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嗯，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生活当中非常常见，也是很多人体检之后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脂肪肝。那张大夫，脂肪肝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听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有很多人有一种误区，认为脂肪肝就是肝脏上边长了点肥肉，就是那么理解，它真的是这样吗？ 准确的说哈，是过量的甘油三酯啊，也是一种脂肪的物质，沉积在肝细胞里边， 嗯 啊，这样呢就叫做脂肪肝。 嗯， 有的人理解，比如说是肝脏外面包了一层脂肪，这也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哈。 对， 它其实是在这个细胞里边 对 出现了这个甘油三酯，是吧？ 对对 啊，这个肝脏按说是应该有这样的这种东西吗？或者是这种成分吗？ 不应该的啊，肝脏的里边，不会形成以脂肪低存在的这种甘油三酯。 嗯 啊，那么一定是有代谢的障碍，比如说肝脏的脂肪沉积过多啊，进输入的过多，或者是输出的过少，所以导致过量的脂肪沉积在肝细胞里边， 嗯， 啊。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存在的。 就是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自己就分解了，是吧？把这些东西进了一部分，然后再出去一部分，基本上 载脂蛋白啊， 哦， 把这脂肪运出去了， 运出去了哈。 对， 它不应该在肝脏里边存着。 是的。 啊，那我们经常说你这个脂肪肝了，就是看来它是在里边存了。 对， 嗯，那其实就刚才为什么问您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很多人对于脂肪肝都会认为，哎呀，谁身上不长点肉嘛，肝脏上面长点肥肉啊也无所谓，顶多就是胖点。而且我们会发现，从体型上来看，很多得了脂肪肝的人体型就偏胖一些。这个这是有一定的联系吗？ 是，这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脂肪肝呢主要见于三类人群， 嗯， 第一个就是肥胖人群， 嗯， 特别是中心性的肥胖。 什么叫， 啊，表现在腰围 啊，腰围的， 啊，对对，腰围比较大的这样的人群，它呢主要一个特点是内脏的脂肪沉积， 嗯 啊，这是一个高危的人群。第二个人群的话呢，就是糖尿病， 嗯 啊，因为脂肪肝和糖尿病有一个共同的发病机制，就是胰岛素抵抗， 哦， 啊，所以在糖尿病人群中发病率非常高。第三个人群就是高脂血症， 嗯 啊，这三个人群呢都是脂肪肝的高危 人群。高危人群啊，所以您看有些人是胖，他明显的就是你脂肪肝甭跑了哈，这个他也认可。 对， 当然有些人就像您刚才提到另外两个人群，他可能体型上面不是特别胖， 对， 尤其是有些人没有您说那个就类似啤酒肚的那种身材，一查体说，哎呦，我这也是脂肪肝了，这还挺不可理解的。 嗯，有些人呢不但是啊不胖啊，反而比较瘦的人，也叫做，也有脂肪肝啊，叫做英文呢叫做 lean 啊，就是消瘦的意思。 嗯 啊，那么瘦的人呢大约在三分之一左右啊，就是整体的脂肪肝人群三分之二见于肥胖人群，三分之一见于消瘦的人群。 哎呦， 啊， 这样的 主要是代谢的问题。 代谢的问题。 对，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 嗯， 就是说都是这种这个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那肝脏本身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一个代谢的这个脏器了哈。 对。 它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是吧？ 联系非常的密切， 嗯， 啊，有脂肪肝的时候，有胰岛素抵抗啊，那么就会促进脂肪的沉积。 嗯 啊，胰岛素它是我们叫做促进能量消耗的这样一个激素， 嗯 啊，所以它减少以后，比如说血糖也会增加，血脂也会增加，人也会变胖， 嗯， 啊，它是这样一个促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激素，所以呢，胰岛素抵抗以后呢，就是对胰岛素的反应会减弱。啊，所以血糖也上去了，脂肪也， 脂肪沉积了哈， 出现问题。 但是张大夫，您发现没有？就很多人这个如果不查体的话，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有脂肪肝，而且呢，很多人即使查了体之后，他也会说：“您看我这个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耽误睡哈，身体好像也没什么不良反应哈。”是不是这个脂肪肝的这种隐匿性，或者说它这种隐藏性特别的强？ 是的，说的非常对，嗯，脂肪肝常常没有明显的症状，有的病人可以有轻度的肝区不适啊、隐痛啊等等，大部分人可以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呢，没有感觉不等于就没有疾病， 嗯， 啊，我们常常把肝脏叫做沉默的器官， 嗯， 啊，无论是脂肪肝还是乙肝、丙肝， 都不是以症状为主要表现的，它不像感冒、 嗯、 啊，你一定会知道自己感冒了，但是肝脏并不是啊，我甚至有的时候肝脏长了一个很大的肿块啊，都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呢，肝脏疾病的严重程度的判断有还是没有，都不是靠症状啊、 嗯、 来判断的。 所以它这个是不是就有一定的风险？ 对， 就是脂肪肝，因为很多人说，您看现在去体检的时候，有人说轻度的、 嗯、 中度的、 嗯、 重度的哈，即使有些人都是重度脂肪肝了，可能他也不会特别上心，他可能上医院查的，有些人甚至还说不着急，等我忙完这段我再去医院，就可见没有那种其他的疾病说你这个可能重度的都火急火燎那种心情哈，就是这种大家不上心，您分析是以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嗯，其实的话呢，啊，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脂肪肝我们把它分为两大类吧，啊，一类呢叫做单纯性的脂肪肝， 嗯， 一类呢叫做非酒精性的脂肪性的肝炎，啊，那么你要从转归来讲，我们说威胁生命啊， 嗯、 才是这个疾病重不重要的一个重，就是来判断它的需要重视的程度。 啊、 那么我们说单纯性的脂肪肝大概只有4%。啊，这是个小概率事件，将来会发展到肝硬化呀、 嗯、 这样严重的疾病。但是呢，如果是非酒精性的脂肪性肝炎，将来呢恶化的可能性就高达20%。 哎呦 啊，那么像慢乙肝发展成肝硬化肝癌的机会也大概是在20%左右。 哦， 所以呢，我们要甄别的就是你是属于哪一类的病人。 嗯 啊，比如说如果是单纯性脂肪肝、 嗯、 啊，那确实可能不用特别担心啊，只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已经有，脂肪性肝炎， 嗯 啊，这一部分人群是要高度警惕，而且是需要治疗和干预的。 那这个辨别从医生的角度来说难吗？ 嗯，不是很难 啊。 最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看转氨酶。 转氨酶啊， 比如说啊，转氨酶持续升高超过3到6个月， 嗯 啊，我们就要考虑肝脏已经有炎症了。 那这种升高，因为我们知道哈，有的时候我们去体检发现转氨酶升高、 嗯、 可能就高了10几、 嗯、 然后跟人家传统意义上的高翻倍都不是一个概念、 嗯、 10几20几，那这种算是持续升高吗？ 算，只要超过正常值就算升高。 哦， 而且脂肪肝的这个转氨酶升高呢，就是一个低水平的升高， 低水平的升高， 很少会像乙肝那样上千啊、 嗯、 我们没有见过啊，一般的话也就顶多高的200到300啊，这个炎症就很明显的、 嗯、 大部分人都是一个轻度升高， 有可能就是70、80就是这样的。 对 啊 啊，这50多、60多、70、80啊、 嗯， 大部分人在这个水平内，但是这个时候肝脏已经有一个持续的炎症。 嗯，这就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二种需要 脂肪性肝炎， 脂肪性肝炎就得引起我们重视了。 对 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查你的时候，一方面通过因为这个脂肪肝都是通过 B 超来、 嗯、 来有大夫跟你说你这是脂肪肝。 对， 与此同时我们抽血的时候，所有的抽血基本常规都会查一下转氨酶哈。 对， 然后正好您来也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有时候我们看那个验血报告当中、 嗯、 什么谷草什么那个 饼， 这个到底都是转氨酶哈，这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呢？ 嗯，肝脏的最丰富的两个酶就是谷饼和谷草转氨酶、 嗯、 啊，特别是这个谷饼转氨酶它主要存在于肝细胞，那么它的含量呢非常非常的多在肝细胞浆里边，所以呢肝细胞只要有一点点的损伤、 嗯、 比如说甚至运动啊、 嗯、 甚至饮食以后、 嗯、 啊都可以引起感冒啊、 嗯、 都可以引起这个细胞膜的通透性稍微高一点，这个转氨酶就会释放出来，就会因为它肝细胞内的水平太高了，它释放一点、 嗯、 血里边的转氨酶 就 会显得就高上去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肝细胞损伤的这样一个指标。 嗯 啊，这是我们所说的谷饼转氨酶。那么谷草转氨酶呢，它是在肝脏的肝细胞的线粒体里边，那肝脏损伤再严重一点啊，有肝脏比如说有个别的肝细胞开始坏死了， 嗯 啊，它才会释放出来。 哦、 所以呢，谷草转氨酶常常升高的，比较慢一点， 嗯， 或者升高的程度稍微差一点， 嗯 啊，那么谷饼是最敏感的啊， 嗯、 谷草啊也是比较敏感的指标之一。 明白了，听您这样一讲呢， 嗯、 就是知道了谷饼呢可能敏感的更为严重一些哈，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有肝损伤的， 对 啊 对对 啊，那边呢稍微的就是肯定严重的更程度更大一点点， 对，得严重一 点 的损伤 AST 啊，谷草转氨酶才会升高， 才会升高啊，这是我们这回又学了一门知识哈，这个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验血来看看自己的转氨酶来关注自己的肝脏的这个问题。那会有一些人这个 B 超查出来有脂肪肝，然后转氨酶一点反应没有吗？ 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对对啊、那么转氨酶呢接近于正常上限，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重视了、 嗯、 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对脂肪肝的人群呢，有一些人群，就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人群是要高度重视的。 嗯， 比如说他有明显的肥胖啊，有特别是有糖尿病和高血压、高脂血症这样的人群，这些人群呢有脂肪肝，我们就不单纯是要看他的转氨酶了。 嗯， 啊，我们还要看一些肝脏的弹性啊等等这些指标来综合判断，因为他们是脂肪肝进展的高危人群。 嗯， 啊，这些人群。啊，转氨酶即使正常，我们也会随访这些病人， 随访 不会放掉他们走，因为最终发展成肝硬化这种中末期肝病的人，常常都在这个人群里边，不管他转氨酶高还是不高。 那这个是需要再做检查吗？还是大夫通过这个，因为有时候摁摁哈就能够，我们去外科检查的时候，这是需要一些高科技的仪器检查吗？ 对，这一定要通过仪器来检查。肝脏的疾病非常的隐匿啊，就是传统的望楚叩听是没有办法再去发现了啊，所以我们通过超声，然后通过一些显微化的指标的检测，通过炎症指标的检测，形态学等等共同来判断啊，这个肝脏是不是有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在发展，所以我们常规来讲，要求脂肪肝的人还是要半年进行一次检查， 半年进行一次检查。 对， 我怎么听说还有一种这个金标准叫什么肝穿还是叫什么？ 对，对，说的非常专业啊， 就是拿针扎一点活性的这个活检去。 对对，有专门的活检针啊，活检针的话呢，它会取非常小的，非常薄，0.8毫米 啊，有0.8毫米啊。 对对对，它对肝脏的损伤是非常小的啊，听起来很害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诊断技术。那么取这么一点点肝组织放在显微镜底下啊，这个时候对疾病的诊断就非常的准确啊，可以说精确。啊，对我们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性质啊，它将来有可能的发展趋势都非常有帮助。 这个肝穿的检查是有必要，就比如说高危的人群就去做，还是说有些人可能也会担心啊？毕竟，哎呦，拿针扎一下啊，这会不会有风险？有人会问您吗？ 肝穿的风险总体来讲在1/1000， 万分之一 啊， 很低了，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而且呢，像我们这样的医院呢，也很小心，我们会要求病人留院观察一天，基本上安全以后才会让他走，所以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在肝穿上出过任何问题，连1/1000都没有，对，应该来讲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不是这个肯定是有创伤的检查啊。一定是医生判断，比如说我在通过没有创伤的检查，哪怕 CT 核磁，我仍然认为不能完全确诊的时候，我才要考虑推荐病人去做肝穿，毕竟他还是有一点 点 的创伤， 因为有些人说，哎呀，与其这样这个心惊肉跳、担惊受怕的哈，你是因为毕竟影像学它只能是看着像不像嘛，干脆大夫您给我穿一下吧。就是这种有要求的，因为我们也听到有些人因为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啊，就是说，哎呀，能做的检查都做了吧，这样心里边能舒服一些，能够觉得踏实一点点，这种也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也无可厚非，是吧？ 啊， 有觉得过度医疗。会有吗？ 对， 有这种可能性 啊。有的是我遇到这样的人还比较少， 比较少 经常要求做 CT 核磁的人比较多，他认为这么贵的设备啊，给我检查一下，他会很放心，但毕竟有创伤的检查，大家大部分还是有顾虑的非常积极要求做的人比较少， 比较少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肝与重毒性肝病科的， 同时也是脂肪肝诊疗中心， 同时也是脂肪肝诊疗中心我们的教授主任医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今天着重来说说这个脂肪肝哈。说到这个脂肪肝，我们刚才提到了哈，它是什么样的原因，如何来进行判断？那刚才不是说吗？肝脏是一个隐匿的这个器官，而且轻度、中度、重度，大有人在不把它当回事儿。这个刚才您提到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记着的那个20%，有可能会转化成肝硬化， 对， 然后肝硬化可能还会往肝癌的那边发展哈。 对， 这是一条，就是说。怎么说呢，算是不归路嘛，就是踏上之后它还可逆吗？还能够挽救一些吗？ 一般来说在发展到肝硬化之前，我们叫肝纤维化这个阶段仍然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个速度有的时候很快，这很快哈，就是脂肪肝发展到肝硬化的速度，国外做了一些研究，最快的只有5年， 5年啊， 5年就发展到 肝硬化了，比如说从很轻的纤维化，然后五年就肝硬化了。 哎， 这个确实是有的，原因不是很清楚。 哦， 有的呢就非常的慢， 嗯， 啊，比如说到20年可能才发展到肝硬化。所以的话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在发展到肝硬化之前啊，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处理啊，纠正这个代谢紊乱，应该说还是有很好的机会， 嗯， 疾病得到控制或者是逆转。一旦发展到肝硬化已经形成了，这个机会就小多了， 就小多了哈。 嗯， 那比如说这个还有很多人想问您，比如说这个肝硬化转到肝硬化哈， 嗯嗯， 是我们理解是从脂肪肝的轻度变成中度，中度变成重度，然后再转移到肝硬化，有没有那种从轻度直接奔到肝硬化的这种？这太恐怖的一种转化了。 从目前的研究看哈，转化成肝硬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纤维化， 纤维化哈， 啊，跟这个脂肪肝的严重程度，就比如说肝脏的脂肪含量，没有绝对的关系啊。有的人可能脂肪含量很高，比如说他脂肪变的面积能够达到50%或者60%啊，这都属于非常重度的脂肪肝。但是呢，光是有脂肪沉积，不代表肝脏损伤，它还有炎症的打击，然后才有纤维化，后面这两步是非常重要的。 嗯， 啊，所以呢就不单纯的是说 B 超啊，提示一个重度脂肪肝，就意味着它将来会非常的结局非常的不好。还有参考炎症和纤维化， 炎症 而后两者更重要。 那比如说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比如说现在是一个瞎说啊，是一个中度的脂肪肝了，那我应该关注身体的哪些指标来预防出现这种肝的纤维化，提前去找大夫呢？比如说我是看看我转氨酶，还是应该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转氨酶。 转氨酶哈，转氨酶一般就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脂肪肝也是一个轻度的升高啊。 对， 时间是一个特别 对 衡量的标准啊。 轻度升高啊，持续超过3到6个月，我们就要进行比较详细的检查啊，来判断这个病情了。 那会定期要随诊吗？就是可能这段时间没问题，然后还要随诊。 会的啊，我们还会要求病人随诊，因为很多单纯性的脂肪肝，它也会在某一个阶段就转变成炎症了。 它可能 所以还是要求随诊。 是，就是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没问题，不是炎症。 对， 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就转化成炎症了。 啊， 人体的这种转化有的时候好像还挺扑朔迷离的，也没什么规矩可规律可循哈。 是，特别是体重有明显变化的时候。前几天在门诊遇到一个小伙子，他体重1年多的时间长了20公斤。 20公斤。 对，他说以前我也挺胖的，啊，但是我年年体检转氨酶都正常，就今年不正常。然后呢带着夫人一起来看，我说那你为什么长了这么多呢？因为我结婚了，所以呢 日子过得好 了 是吧？ 对，所以这种体重的急速增加啊，脂肪肝加重，他以前也有脂肪肝，那么就一下子转氨酶就到200多。 哎呦 啊，这就是一个转变。 所以这个得留神哈，就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随诊得听大夫的话，得把这个脂肪肝当回事儿哈。那比如说咱们再假设一种情况啊，我这个转氨酶，第一我通过影像学已经看到我确实有脂肪肝了，第二呢转氨酶也经常测，因为转氨酶升高，您知道啊，也得有的时候睡不好啊，吃的过于油腻也会升高， 对， 正好这段时间查呢也确实持续升高，但是突然有2次或者1次检查的时候我转氨酶是正常的，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放心了？这就不叫持续升高呢？ 比如说我一直都升高，只有一回不升高，那可能还要再查一次， 还要再查一次， 还要再查一次。对对对， 就是这种持续升高，理论上来说是一直是偏高的一种水平。 对，我们并不要求你月月去查，你比如说3个月查一次，每3个月查一次的话，那么比如说你，3个月前和3个月后查都升高，或者呢，你觉着哎，那我再比如说我再锻炼一段时间。我6个月的时候再去查，这个时候呢还是升高的，这时候需要重视， 需要重视。因为有很多人有这种侥幸心理，肯定是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对， 肯定昨天晚上我吃了一次大肉 餐， 是大餐哈，这个第二天可能转氨酶升高，碰巧这几次抽血都是我这几天哈，这个可能还是觉得不愿意， 病人的心理常常给自己找个借口， 找借口，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一种存在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张静大夫一块来聊聊脂肪肝哈。尽管我们说了这么多，是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哈。另外一方面，这个脂肪肝刚才咱们说了，它是一个特别隐匿的病哈，但是与此同时，在众多病当中，它好像也是一个逆转相对来说很容易的一个病，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大夫？ 也可以说容易，也可以说不容易 啊， 这是分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已经有明显的代谢障碍的这些人群，逆转就不是很容易了啊。比如说他糖尿病已经必须用 胰岛素去控制啊，说明他这个胰岛素抵抗已经很厉害了。 嗯， 啊，这样的病人呢，因为他病理学改变比较明显，就很难逆转。 嗯， 那么说容易逆转的话呢，那比如说，脂肪肝、转氨酶轻度升高，那么医生可能就先告诉他回去先要饮食控制，啊，然后呢加强锻炼。 嗯， 那么在这种比较早期的阶段，如果真的能够坚持，非常明显啊，体重能够下降。 嗯， 啊。少吃一点油腻的食物，转氨酶就能够随之恢复。 是、 啊，所以说它有的时候也是容易恢复。 嗯，所以就是刚才就是说，您说的特别客观、 嗯， 有容易的一部分人群， 对， 也有不容易的一部分人群。因为我们也听过，上回来的时候就跟您说那电影啊，那个妈妈非常勇敢，通过暴走为了给他们家孩子捐献一部分肝脏啊，然后通过暴走就把自己的脂肪肝练下来了。 对， 啊，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大夫也会说你这个回家注意饮食，锻炼身体，就没给开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看来还是有这种可逆的前提， 对吧，但是大夫说的是这样，很多人坚持下来又很难。 哦，我觉得你说的你对病人的心理了解得非常清楚。 嗯嗯， 那么那个有很科学的研究哈、 嗯、 来说来观察这个饮食控制和锻炼、 嗯、 啊，然后对脂肪肝的疗效， 嗯， 结果呢发现40%的人是坚持不下来的、 嗯、坚持不下来的 啊，这些人天天有专家在后面给他提供食谱， 嗯， 指导他锻炼，但是呢确实这个减肥嘛是现代酷刑四大酷刑之一啊， 对对对， 所以确实是有很多人都坚持不了。 嗯，所以你说这个人呢、啊、他有的时候就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一方面自己身体有一些小小的毛病，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通过锻炼能够健身，但是这个坚持如果我们不坚持的话，看来就只能靠药物来改变一下了。 没错，更多的病人是说、嗯、你最好能让我一边吃肉一边吃药， 嗯， 我就健康就可以了， 健康就可以了。这种可取吗，这种想法？ 不可取， 不可取、啊， 不可取。 嗯 啊，因为运动不仅仅是来控制体重， 嗯 啊，它本身对机体的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好的调整， 嗯、 不是药物可以替代。 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一定的毅力啊。 对、 嗯，现在日子生活好了，很多人说，哎呀，干嘛非得吃那个苦去、啊？但是为了我们活得更健康， 对， 有些苦还真 活得更好， 活得更好哈、 嗯， 还真得去吃一些这样的苦哈。反正我这两天看了一些数据，因为可能肥胖人群越来越多啊， 是的， 肥胖人群越来越多的时候，脂肪肝的可能患病人群也越来越多。脂肪肝的患病人群有这种年龄上的差距吗？比如说小朋友会得脂肪肝吗？ 会啊， 小朋友， 现在小胖子也很多， 小胖子多，他们会也会得脂肪肝啊？ 对，小胖子就会得脂肪肝。 哎呦。 一样，他们也开始有，而且小胖子哈，大概，成年以后80%，会变成大胖子， 会变成大胖子。 对，所以现在也比较强调在青少年阶段、 嗯、 啊，就加强运动，然后来控制他的体重。 嗯， 要到成年以后，这部分人群是非常难控制的。 是，所以看来这个脂肪肝的这个防控啊，尤其是说这个肥胖的防控，任重而道远，从小孩就开始， 从娃娃抓起， 从娃娃抓起。反正每年就是北京市的这个健康白皮书啊，都会显示肥胖人群越来越多， 嗯、 而且去年吧做了一特别有意义的研究，就是肥胖人群当中的一些慢病的统计哈、啊，我们看到一些高血压、心脏病都会有一些数据， 对，非常高， 非常高哈、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家长啊，能够督促一下自己的孩子进行锻炼，千万别长大了之后，哎呀，说这孩子体重减不下来了，还患了这个脂肪肝哈。所以今天我们跟这个张京大夫一块来聊了聊脂肪肝，再一次强调一下，它绝对是一个病，千万不能忽视它。别以为说这个长点肉没什么关系的，我已经长了那么多肉了哈，千万要重视它，因为有20%的人可能会走上另一条路。非常感谢张京大夫，谢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常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科普。 非常愿意。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